纷的色彩里，寻找单单属于你的美丽。在新世纪的千变万化里，寻找永恒不变的声音。欢迎进入新世纪花园，让我们的心灵再次相遇。 这里是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大家晚安。这两次《新世纪花园》节目要来跟大家讲一个蛮有趣的主题，我们要谈两间大教堂，而我们从这两间大教堂的对比当中，我们来看歌德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同样都是建筑礼拜堂，但是到底那背后是怎样的一种文化思维跟人文景观，这个是透过教堂的对比尝试去对比出来歌德时期以及文艺复兴时期。那么我们要选的两间大教堂呢，在歌德时期的这个圣殿，我们要选的是巴黎圣母院，它算是歌德建筑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了。那么再下来谈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圣殿建筑，来看他们背后的人文思维呢，那么我们选的是佛罗伦斯里头的非常有名的百花圣母大教堂。那这两个教堂，百花圣母大教堂正好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呢建筑的一个典范，所以透过介绍这两个大教堂呢，我们尝试来看一下歌德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不同的人文风貌。好，那我自己本身并不是理工出身，当然更不是很懂建筑，所以我要谈的是一种文化史观。好，那么我们要从视觉的角度来看。当然呢，谈到建筑，不可否认一点，就是跟科学绝对是有密切的关系。当科学没有进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所有的建筑的想法呢，都可以称之为是科幻，是等候着哪一天真的整个的工艺科技成熟了之后，才能够把那个想法实现。而当最后呢，科技和这些工艺都已经成熟了，可以去实现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教堂要用什么方式来建构呢？本身背后其实是有它的一个文化史观在当中的。而我们说文艺复兴时期算是人类文化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那么当然在看待歌德时期的建筑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一定可以呈现出来这中间的差别。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来谈巴黎圣母院，而下一次我们就要来谈佛罗伦斯的百花圣母大教堂，我们来稍微做一点点有趣的比较。好，那我们今天呢，仍旧是带大家听相当柔和的音乐，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待会就先来介绍巴黎圣母院。 回到 FM 97.5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在建筑的科技呢，到了哥德时期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教堂的屋顶开始变成是尖顶。那么尖顶呢，就意味着那个力学本身就需要有一个全面的重新的调整，原先是属于圆拱，那屋顶呢，要不然就是圆顶，要不然呢就是平顶。那么当然呢，这样子的一个建筑力学其实已经由来几百年，可是突然之间变成教堂尖顶，那么整个的力学就要重新思考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那个教堂变成是尖顶之后，那个拱就不再是圆弧形的，因此这个拱就没有办法按照原本的力学，这个时候出现的这种非常强大的外力可能就会造成整个屋顶会被撑破，所以必须要想办法让那一个张力可以透过一些方式去把它给疏解掉，于是出现了我们称之为非浮壁。那么这样子一个非浮壁的产生，就造成了尖拱以及尖顶的教堂呢，就变成是可以实现出来的一个建筑理想了。那么当然呢，这时候我们就要问，到底为什么在哥德时期法国巴黎这边突然之间想要把圆顶或者是平顶改换成为尖顶呢？这正是它背后的一个文化思维。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谈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呢，在开始要建这所教堂的时候是1163年，可是总共建了180多年，然后才终于完成了。教堂总长130公尺，我们去到巴黎圣母院的时候，在正面马上看到的就是美丽的雕刻，以及侧面如飞的飞浮壁。飞浮壁所造成的一种视觉，正好就是哥德时期所向往的一种教堂带给人的一种神圣感。因为呢，圣母院其实原本它有非常多底层的旧遗址在当中，譬如说原本是罗马神殿的遗址，后来呢到了6世纪的时候盖了一座基督教长方形的会堂，后来又建了一座罗马式的教堂，表示说这个遗址当中其实有非常多是建筑的想法已经在其中了。不过到了哥德时期的时候呢，法国因为死于非常有企图心的路易7世的统治，这个时候呢，法国非常想要凭借雄厚的实力在整个世界当中站稳脚步。我们也知道，其实法国后来跟英国两个国家呢对抗了有差不多200-300年，其中最赫赫有名的就是英法百年战争。也就是说，法国和英国在哥德时期到文艺复兴前期的时候，其实在国际间是非常崭露头角的。那么当然面对这样子一个国势，同时呢巴黎又是首都，一定要把巴黎的威望给建起来。不过在当时因为是唯宗教的一个时期，因此要建构一个城市的威望，一定就是要有一所让大家叹为观止的教堂，要让这个教堂成为这一个都市的威望的象征，同时也成为这个都市所有老百姓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轴与核心。而在哥德时期呢，在唯宗教的这样子的一个思想观底下，所以那教堂成为生活的核心，可是是要把人在进入教堂之后带他往高处走，让他步步攀升。所以呢，这是一个想要把老百姓从城市带向天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因此非浮壁在这个时候呢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呢一进入教堂，透过非浮壁不断的支撑，所以教堂可以盖得非常的高，并且呢这个塔顶，教堂的尖顶呢又可以让人感觉触及天际，再加上非浮壁是极其流畅的这样子的一种高雅的 步步向上的一种崇高感受，因此呢，垂直上升就是歌德时期的教堂想要带领老百姓进到教堂之后产生出来的感受，而巴黎圣母院正好就做到了这一点。欢迎您回到 FM 97.5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 以巴黎圣母院为代表的哥德时期的建筑，它们主要的功能是环绕着老百姓的生活，成为他们生活的核心以及他们生活的基石。而教堂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老百姓不断地从城市带向天国。所以进到教堂之后，是不是能够让老百姓感受到触及天国的这种感受呢？这其实就是哥德时期建筑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史观。幸好呢，这时候他们的建筑的能力已经可以够得上他们所想要的这种思维，所以呢，透过非浮壁来把这整个教堂的高度给拉高，也让整个巨大的圆柱可以不断地往上伸展，因此整个教堂就自然会带出一种极其崇高的感受。这种垂直上升的动感带着强烈的上冲趋势，就是暗示着所有进到教堂的老百姓正在这教堂的神圣之光当中带领接近天国。然后呢，透过十字交叉的中塔，就像是一个长矛指向天际一般，于是我们进到这种教堂的时候，我们的视觉会很自动的就透过这些线条往上看，也营造出更接近上帝的感觉。这就是哥德时期建筑主要的特色。那么当然在这样子一个特色底下的每一个教堂还是有它自己比较独具的一些设计。巴黎圣母院若面对着它的正门，我们会看到三个门，左侧是圣母之门，右侧是圣安娜之门，中央是最后审判之门。而拱门之上呢，有28尊以色列和犹太诸王的雕像。虽然大家常常把这些雕像误认成为法国国王，但其实不是，是以色列和犹太诸王，是圣经当中的故事。这些头像呢，曾经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巴黎市民摘下来当作战利品，过了3年之后才把它给复原。好，那么再来呢，就是这个28座以色列和犹大诸王雕像，在上面呢就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圆形大玫瑰窗。这个圆形大玫瑰窗呢，就是哥德式建筑的一个标记。彩色玻璃里头呢，描述的是圣经当中的故事以及圣母玛利亚的故事。然后呢，我们正对着这个大门，我们还会看到有一口约13吨重的铜钟。这个铜钟啊，光是钟锤就有500公斤。这口钟的钟声比一般的钟还要来得清脆，据说是因为17世纪的时候巴黎人在熔铜里头丢下不少黄金和纯银的结果。然后呢，在细看圣母院，我们还会看到很著名的怪兽滴水嘴。这些怪兽呢，面目狰狞，好像是各种恶魔的象征，是用来警示老百姓，叫他们平日生活小心一点，不要被魔鬼给抓走。那么这个怪兽滴水嘴到底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其实它是排水孔，但是设计的非常的有趣，它并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排水孔，它让人看到的是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雕刻。所以呢，进到了这个圣母院里头呢，我们会看到自然光透过巨窗照入殿内，然后跟信徒正在点燃的蜡烛呢相互辉映。然后因为教堂里头非常的高耸，所以会很快的视觉从线条直接往上看到了高处的这些镶嵌玻璃窗，因此呢，整个的感觉是极其神圣又非常的神秘，然后又感觉是与城市有隔绝，仿佛是天国的一个境界。那么我们现在所介绍的这些小地方，包括说像怪嘴兽啊等等，为什么要介绍呢？是因为这些东西后来都出现在雨果的一部文学作品，我们把它翻译成为钟楼怪人，但是其实原著是叫做巴黎圣母院。我们待会儿会用一段时间来介绍钟楼怪人这个文学作品创作出来之后对巴黎圣母院这个教堂所产生出来的影响。好，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 欢迎您回到 FM 97.5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巴黎圣母院是法国的一个骄傲，同时也是歌德时期建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但是呢，它其实也见证了非常重要的历史。首先呢，就是路易九世，他呢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加冕典礼，那个时候巴黎圣母院刚刚落成。而后呢，美男子菲利，就是菲利四世，他在巴黎圣母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三级会议，带领法国的教士、贵族、平民登上政治舞台，来对抗罗马的教廷势力，其实也是非常早开始的一次属于民族国家的概念的一个对抗，不想要再让罗马的教廷成为他们背后经济和政治的主宰者。当然这就成为了一个象征，好，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很多其他重要的历史事件也都在巴黎圣母院继续的发生。譬如说呢，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年轻的英国国王亨利六世就是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的。1455年教廷在巴黎圣母院为圣女贞德召开平反诉讼会，因为圣女贞德死的时候是以女巫的身份被烧死的，1455年决定要为她平反。而路易十三曾经在巴黎圣母院许愿说，如果圣母能够赐他一个儿子，他愿意把国家置于圣母的保护之下。结果60年之后，路易十三的儿子路易十四到圣母院举行盛大的仪式来还愿，而路易十四呢，他也让法国走向如日中天的盛世，他被称之为太阳王。除此以外呢，拿破仑他后来加冕要成为皇帝的时候呢，他也是选择在巴黎圣母院，那一次也是让人跌破眼镜，因为本来应当是由教皇庇护七世来主持并且为他加冕，结果拿破仑竟然从教皇手中夺取了皇冠，自行为自己加冕，再以皇帝身份加冕了约瑟芬为皇后，所以当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惊呆了。不过巴黎圣母院尽管有这么多历史事件，好，可是呢，其实它也被破坏得非常的凄惨。就我们所知，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巴黎圣母院其实就被视之为是一个老旧贵族的象征，因此呢，老百姓进去大肆破坏。所以法国大革命后，圣母院的正面墙跟大门上的雕塑几乎都被破坏掉了，教堂内的宝藏典藏也惨遭掠夺，只有内院门上的圣母幸存，甚至教堂里面所有的钟都被融掉了，只剩下钟楼怪人书当中那一个加西多莫所敲的那一口巨钟还留在那里。然后教堂呢，供起了理性女神，教堂变成了是存放草料和存粮的仓库。接下来的几年呢，圣母院主要用途竟然变成了举办世俗集会和纪念日庆典的场所。直到拿破仑他决定要加冕成为皇帝的时候，在他大力支持下，让圣母院恢复了主教座堂的功能，不过大教堂内部破败不堪，甚至墙壁还得用拿破仑在奥斯特里兹战役当中所用过的战旗来覆盖，以遮住那个墙壁的破损。所以巴黎圣母院其实已经残旧不堪了，而现在变成是国宝，好，也是文化遗产，同时也让我们可以参观到它 这种壮丽的教堂的面貌，是因为后来经过了很重要的一次重修工程，是由著名的建筑师维利杜克在1845到1864年来重修，以至于巴黎圣母院如今可以继续展现出傲人的光芒。那么为什么圣母院要重修呢？当然就跟雨果写出钟楼怪人，原名叫做巴黎圣母院，是雨果写出了这个小说，以至于巴黎老百姓开始对巴黎圣母院这样子的残破不堪看不下去，所以才会举行 这么重要的重修的工程。好，这边呢也多少可以看见文学在这个文化遗产当中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好，我们先再来听一段音乐。欢迎你回到 FM 97.5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 这两次新世纪花园节目想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建筑，那么当然我不是理工出身的，我不可能谈到建筑上头，比如说工程啦、力学这部分，但是我们要来谈的是每一个时代的建筑其实都是那个时代文化氛围、文化思维当中的一个产物，因此建筑的特色会呼应着那一个时期的思维与文化。我们这一次呢，就来谈一谈歌德时期，我们举出来的代表性的建筑就是巴黎圣母院。歌德时期是一个伪宗教时期，基本上圣和俗之间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鸿沟在当中的，因此呢，教堂的职责就是要想办法让活在俗世当中所有的老百姓透过教堂的建筑带领他们离开城市，进到神圣的国度当中去。所以呢，教堂成为老百姓生活的核心。当老百姓进到教堂之后，教堂的职责就是透过所有教堂产生出来的光以及线条，还有教堂所有的氛围，让老百姓感觉自己可以触及到天国，透过忏悔可以让自己领受上帝带给他们的一个祝福，而他们也因此距离天国就十分的接近。这是歌德时期的教堂所要展现出来的，因此呢，教堂势必要非常的高耸。可是教堂要做到这么的高耸，力学就必须要跟得上脚步，这科技必须要能够承担得起这么高耸的教堂，并且教堂的塔这个尖顶呢是尖的，不是平顶或者是圆形，必须要能够满足这样子一个力学。所以呢，歌德时期的教堂都会有像是让人步步高升一般的有着优美飘逸线条的非浮壁。当我们去到巴黎圣母院的时候，我们即使是正对着它的正门，我们都可以看到左右两侧的非浮壁相当的明显，非常飘逸的透过这些线条，让人视觉从正殿的门一路往上看，往上看，最后看到塔顶。那么巴黎圣母院，我们刚才前面有讲到，它不仅扮演这样子一个歌德时期建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同时它也在法国的历史当中担纲了非常重要的任务。可是呢，法国大革命期间，因为反贵族政权的结果，巴黎圣母院变成是辅旧政权的一个象征的代表建筑，因此被破坏的相当的彻底。所以呢，基本上大概原本这巴黎圣母院的重要细节的部分，大概能够被破坏的、能够被带走的，全部都已经破坏带走了，最后就变成是仓库，还有就变成是老百姓的市集场所。一直到雨果写出了《钟楼怪人》这一部小说，我们知道《钟楼怪人》其实它真正的原始的书名是巴黎圣母院。当雨果写出了钟楼怪人在巴黎圣母院的这外墙上头攀爬，并且也细节的描述了这些小怪兽，也就是排水孔的这些面目狰狞的面貌，然后描述了这个敲钟人他的悲惨的一生，当这个作品变成国际轰动了之后，巴黎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反省，就是这是我们的国宝级的建筑，何以如此残破不堪，我们却不愿意花钱去整修呢？于是就在当时非常重要的建筑师的这个整治之下呢，差不多用了近十年的时间，让巴黎圣母院恢复到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样貌，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重建的工程。所以我们待会儿听段音乐之后，我们现在就要来谈一谈那么雨果所写的《钟楼怪人》到底里头是怎样描述着巴黎圣母院的呢？我们待会就回来。 回到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钟楼怪人，书名原文是《巴黎圣母院》，是法国浪漫时期到写实主义时期的非常重要的大文豪雨果的作品。小说以天生残疾的畸形孤儿为主角，描写动荡时代的人性挣扎，揭露当时的社会黑暗。雨果充分运用对照原则，大量描写了情节场面的对照和人物的对照，让故事充满了戏剧张力。剧中角色充满了对立与冲突，倾慕与狂恋，誓言与背叛，权力与占有，宿命与抗争，原罪与救赎，沉沦与升华等等的元素。除了几位主角之间的爱恨纠葛之外，书中对于中世纪的民间节日、神秘剧、推选愚人之王的古风，以及吉普赛人社会、巫术和炼金术的流行，还有耸立在街头和广场的绞刑台、阴森恐怖的巴士底监狱以及教会人士特权，都有十分细腻的描绘。钟楼怪人这个故事描述是15世纪的巴黎，那个时候是路易十一统治末年，算是法国史上头的一个恐怖年代。小说当中有四个主要的角色，一个是美丽的吉普赛舞囊艾斯梅达拉，她是纯洁仁爱的象征，另外就是驼背的敲钟人加西多莫，他是代表崇高至善的灵魂典型，他们两个人算是正面的人物。至于圣母院的副主教弗罗格，他是邪恶势力的化身，相貌堂堂的侍卫队队长菲比斯则是自私复兴的代表，他们两个人是反面的人物。这几个人物之间存在着纯洁与阴毒、纯真与虚假、形体与心灵的美丑等等互为对照的关系，形象十分的鲜明。雨果就利用人物的自我对照与人物之间的相互对照互相补充，来衬托人物的性格。故事呢，就是描述这三个男人，包括副主教弗罗洛，还有呢丑怪的加西多莫，以及侍卫长菲比斯，他们三个人都喜欢上了艾斯梅拉达。但是呢，形体丑怪的加西多莫很清楚知道自己配不上，所以把爱藏在心中，他变成是一个奉献者。至于艾斯梅拉达呢，他因为非常的美貌，他当然也就会喜欢美丽的菲比斯。但是呢，他尽管对菲比斯一见钟情，可是他却不知道菲比斯根本就是一个绣花枕头，而且呢，根本就是一个始乱终弃的人。但是当艾斯梅拉达呢，他喜欢上了菲比斯之后呢，被副主教知道了，副主教弗罗洛呢，他就有非常强的妒忌心，他呢，趁艾斯梅拉达跟菲比斯幽会的时候呢，故意刺杀菲比斯，然后再嫁祸给艾斯梅拉达，然后呢他就利用他自己的特权跟艾斯梅拉达谈条件，就是如果说艾斯梅拉达想要自己的命的话，那么就必须以身相许。结果没有想到艾斯梅拉达他呢对于自己的爱情却非常的忠贞，他抗拒不从，绝对不要让自己任意的委身给他一点都不喜欢的另外一个男人，所以他抵死不从。结果呢，这一个副主教就利用他的特权把艾斯梅拉达给送上绞刑台。但我们都知道这时候钟楼怪人就出现了，钟楼怪人他在千钧一发之际挺身抢救，把艾斯梅拉达藏在圣母院当中，然后呢他只身对抗这要来占领圣母院的军队，并且尽一切力量保护跟拯救艾斯梅拉达。最后艾斯梅拉达呢，他还是被抓出去处死了。悲愤交加的加西多莫知道始作俑者根本就是副主教弗罗格，而这弗罗格呢却是他的养父，因此他最后愤怒地把他的养父从顶楼推落，然后自己也就殉情死在艾斯梅拉达的身边。这是一个算是美丑对立、善恶对立、肉体与心灵对立的一个小说作品， 典型的浪漫时期的特征。那么因为呢，对钟楼怪人的描述实在是太传神了，以至于大家后来都不得不把钟楼怪人当中的细节的描述一定要求巴黎圣母院必须要把它修复成为原状，因为他们已经开始看出了巴黎圣母院在雨果的加持之下是一个国家的骄傲，同时也是文化非常重要的指标。好，我们稍待片刻，我们就来谈。那么在雨果笔下，加西多摩这个钟楼怪人跟巴黎圣母院之间的关系，雨果是怎么描述的？Thank you. 欢迎您回到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雨果他所写的《钟楼怪人》，在这扣人心弦的故事背后，其实他企图写出中世纪教会作为封建王权附庸的时局，同时也揭露在那个伪宗教时期教会的腐败，并且控诉残暴的统治者用迷信控制人民的思想的愚民手段。同时呢，他推崇人性当中的爱，包括对理想和对灵性美的追求。那么他把这样子的一个对灵性美和理想的追求呢，集中表现在加西多莫这一个外表极其丑怪的人身上，又把对社会黑暗、邪恶势力和宗教禁欲主义虚伪本质的控诉集中在副主教弗洛格这个人身上。弗洛格他是一个忧郁阴沉、奸诈狠毒的人物，表面上仿佛清苦禁欲，但实际上呢，他丝毫抵挡不住情欲的诱惑。但是当他没有办法控制美色的诱惑的时候呢，他就会施展恶毒的阴谋，让美色降服于他。如果美色不愿意降服于他的话，他就用他的特权把这个美丽的女人控诉为女巫，然后煽动老百姓的宗教狂热，把这些他控诉为女巫的女子呢，把她非得要上绞刑架，把他给弄死不可。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心灵非常幽暗的人物。不过呢，雨果其实描述的最精彩的当然就是驼背的加西多莫。雨果把他跟庄严的圣母院结合为一了，借着加西多莫的举止动静，巴黎圣母院仿佛有了生命。巴黎圣母院看尽当时人的生活与悲苦，静静地见证一切历史的过往。雨果把一座古建筑描绘得如此多彩多姿、灵活离线，这其实在文学史上头也不多见。由于雨果成功地把巴黎圣母院拟人化，唤起人们保护古迹之心，于是就促成了19世纪重修圣母院的工程。雨果他自己本身出生在贵族家庭，父亲是拿破仑底下的将军，封有爵位。雨果受到非常好的教育，并且游历丰富，加上他天资聪颖，所以很早就在文学界崭露头角。钟楼怪人是他1829年开始起稿的，因为碰到七月革命，所以呢稍微停了一段时间，于1831年完成，但是实际写作的时间差不多只有半年。当这一个钟楼怪人作品一炮而红的时候，雨果那个时候还不满30岁。在雨果的笔下，巴黎圣母院很多细节的雕刻都灵活灵现的出现，因为他们仿佛有了生命，见证着一段悲惨的历史，也见证着加西多莫这个敲钟人不幸的人生。譬如说圣母院西正门左边的雕像，雨果就有非常精妙的描绘，这些雕像都被拟人化了，早至巴黎圣母院这座已经有数百年历史的教堂仿佛有了生命，它和人类一样有喜有悲，只是不能言语。因为这部小说呢，这样子的拟人化实在是太吸引人了，引起人们对圣母院的关注，促成了19世纪的全面维修，成为文学史上头一段佳话。不仅如此，也因为钟楼怪人畅销热销到世界各地，造成了世界各地都风闻有巴黎圣母院这一个非常伟大的建筑，因此呢，它也就从仅只是巴黎的文化骄傲，到最后变成是世界的骄傲。每一年都不知有多少观光客就为了要朝圣这一个建筑，千里迢迢过来看见这一个已经屹立数百年之久的建筑，在历史的见证底下，尽管有了风尘，但是却散发着精神的光辉。好，这是关于哥德式的建筑以及巴黎圣母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的时候会跟大家聊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思维以及代表性的建筑佛罗伦斯的百花圣母大教堂。好，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 FM 97.5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今天我们是介绍歌德时期的文化思维，以及因应这文化思维而产生出来的歌德式的建筑。我们以巴黎圣母院作为代表来介绍这一个巴黎圣母院它背后的文化思维。那么当然我们有谈到了，其实它最重要的观点就是怎么样让老百姓从纷扰的城市透过这个建筑不断往上高升的这个光影以及建筑的线条，让进入教堂的人感觉自己正在逐步攀升，被提高到天堂的一个境界，是与上帝最亲近的时刻。所以哥德式的建筑简而言之就是从城市到天国。但是呢，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我们知道那是人为万物之尺度，这样子一个文化思维，当然哥德式的建筑就显然没有办法因应这个文化思维了，所以一定就会有其他的建筑师想办法去创作出一些属于那一个思维的非常典范性的建筑作品。所以我们下个礼拜要来跟大家聊佛罗伦斯的百花圣母大教堂。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们下个礼拜新世纪花园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聊建筑。在这里就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我们下个礼拜新世纪花园节目当中再见。 本节目 或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